怪谈之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记得以前有一首民歌叫做《橄榄树》，它的第一句是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这首歌听起身当然好听，但是如果是鬼故事的开头，可能就会令大家没那么舒服了。自从有了传呼机，即是我们后来讲的 call 机这样东西之后，究竟有多少人身上带着这种可以传递信息还会哔哔声响的东西？当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，但是一定很普遍，是人都知道。不过 call 机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？话说在今晚，在新娘子的手袋里面， call 机突然间响了起身。那这总会令人觉得有点奇怪的。那些哔哔声响的时候，在新娘子房里面有六七个人，包括了新郎哥、新娘子、伴娘，还有几个亲戚。当时至少有四五个人身上是有 call 机，但是他们看完之后发现 call 机声依然传出来，是从一张茶几仔上面一个好的色的手袋里面传出来的。那个是新娘子的手袋，新娘子在这里补紧妆，刚才从婚姻注册处出来，到了酒楼，宾客呢陆续来紧。虽然是一场好普通的婚礼，但是对新娘子来讲是一生人最大的日子，当然要将自己扮得靓一靓，出现在姨妈姑姐街坊邻里面前的啦。一个女人一生人之中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，当然亦都可能未必只是得一次。那新娘子这个时候皱一皱眉头望着那个袋仔，新郎哥都皱着眉头行过去拿了那个袋仔交到给新娘子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今天结婚你还带部 call 机的？ 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顺手放了个袋唔记得识添，我而家识咗佢吓。 佢一面讲，一面打开个袋，攞咗部 call 机出嚟。本嚟佢只要顺手关机，咁就唔会有声噶啦。但系一嚟系由于带 call 机之后养成嘅习惯啦，二嚟多多少少有啲好奇心，边个喺呢一个时候会揾自己呢？因为几乎所有嘅熟人都知道今日系佢结婚。边个会在结婚当日找新娘子呢？于是新娘子偷偷地望到下 call 机上边的显示，就是这一幕，一切在那一刹那改变了。新娘子突然间尖叫了一声，好像她手里面拿着的不是 call 机，而是一块烧红了的铁，她吓到一份，那 call 机用力地被她掟了出来，砸在前面化妆台的镜上面。佢啲尖叫声都未结束啫，嗰块玻璃镜已经烂晒啦。喺房里面个个都吓到目定口呆。新娘子喺呢一个时候突然间企咗起身。嗱，由于头先嗰个化妆师手里面嗰支眉笔啊，仲喺度帮紧新娘子画紧块面嘅。新娘子突然间企起身，嗰支眉笔喺佢块面上边画到又粗又大嘅一条粒，再加埋新娘子嗰种惊恐莫名嘅神情。看上去新娘子竟然好得人惊喎个样。外面啲人听到声即係拱门入嚟睇下发生咩事。 嘩，做咩事啊？咁大声啊， 会乱打烂。 咩事啊？ 哦，大家唔使睇啦，冇咩事，剛才唔小心打烂到块镜啫，冇事㗎啦，冇事㗎啦。 喺新娘子嘅房打碎咗化妆台嘅大镜，当然唔会系咩好事啦。但是亦都唔会系嗰种绝对唔会发生嘅事。嗱，新郎哥话冇事，咁其他人就唔好多事啦。 这个时候新郎哥行到埋新娘子旁边，紧紧咁揽住佢。佢当然係想安慰下新娘子，因为新娘子成身喺度震緊。但係呢个时候新郎哥嘅情形都唔好得几多，佢全身都喺度震。两个人互相望住，大家眼里面都充满住嗰种好惊恐莫名嘅神色。伴郎同埋伴娘都系新娘子嘅好朋友，见到新娘子突然间咁，佢哋都不知所措。嗱，伴郎行过去，将嗰个 call 机执起身，佢随便望到一眼，液晶显示到系一组四位数嘅数字。喺 call 机上边显示咁样嘅一组数字，通常系机主同埋熟人之间约定嘅密码。一见到数字就知道边一个通过 call 台揾佢。相信大家有用过 call 机都会记得呢一种系当时好普遍嘅 call 机嘅使用方法。但系点解新娘子一见到呢一串号码即刻会失常？都未等个伴郎开声问啫，新娘子即刻一下抢过个 call 机，喺度不断咁讲： 冇事，冇事，俾翻我，冇事。我系咪要腹肌啊？ 咩话？老婆，你腹肌？你唔好开玩笑啦！你腹咩肌啊？ 求下你腹肌俾佢，叫佢唔好再嚟。 咁等我打啦，等我同佢讲啊！ 咪住，唔好打啦，我哋都系唔好理佢。 新郎哥呢一个时候，本嚟已经攞起咗话筒，听见新娘子咁讲，即刻吸翻低，不断咁喺度喘气。嗱，呢一切完全系发生喺一两分钟之内嘅事，喺房里边嘅其他人根本唔知道佢哋两个发生咩事。只有新郎同埋新娘心里面最清楚，呢一个 call 机嘅四位数字代表咗新娘子以前嘅恋人。新娘子同嗰个恋人已经到谈婚论嫁嘅阶段，突然之间新郎哥介入，呢啲三角恋关系最后必然有一个人会变成失恋嘅。而失恋嗰个人想力挽狂澜，苦苦哀求，痛哭流涕，捶足顿胸，但系呢啲行为喺一个已经变咗心嘅人嚟睇，净系觉得佢好讨厌，好核突，当然唔会再有任何挽回嘅作用。一直到嗰个失恋者彻底失败咗，新郎哥换咗人，呢、这个失恋嘅人疯狂咁飞车，最后车毁人亡。临死之前，佢哋屋企人通知新娘子，话佢重伤嘅前男友想再见佢一面。佢念及个男仔过去对佢嘅种种好，于是佢唯有赶去医院。嗰、那个男仔望住佢，净系讲咗两句说话： 你做新娘子个人，唔知会有几靓咧？我一定会嚟。 嗰、那个男仔讲完呢番说话之后，佢仲想伸手捉住佢只手，但系个女仔一缩手，佢只手垂低咗，死咗。而今日新娘子嘅 call 机居然出现咗佢以前经常用嘅数字。 我呢个肯定系佢屋企人真冇变咗心。而家嫁咗俾你，所以特登用嗰串号码嚟整蛊我嘅啫。 可能系，咁我哋唔好理咁多咯。外边好多宾客等住我哋嘅、我哋做埋出边啲嘢先啦。啊，唔好谂啦，冇事，冇事。新郎新娘一商量，嗱，佢哋咁谂，恐惧感当然减少咗好多。所以跟住落嚟嗰啲繁文缛节总算应付到过去。等佢哋返到佢哋住嘅嗰间屋仔嘅时候，佢哋已经筋疲力尽。喺电梯上面，新郎哥仔都埋怨讲： 唉，早叫你呀，唔好去医院见佢㗎啦，你係都要去真係呀。 唉，老公呀、 话晒我哋都相识一场啊，而且佢系因为爱我先死咗噶。 你收声，唔讲啦。 电梯门终于打开，新郎哥攞咗锁匙出嚟，打开门，新娘子企喺度冇喐，佢用尽力抱咗新娘子入去，新娘子顺手关埋铁门。就当佢哋拧转身嘅时候，突然间见到佢哋个客厅里面喺沙发上边有个人坐喺度，手里边攞住酒杯向佢哋举咗一举。 你边度嚟噶？ 你边度嚟噶？ 只见坐喺度嗰个人慢慢咁企起身，佢头顶突然间裂开，啲血不断咁流落嚟。声音凄惨咁讲： 唔使问，我嚟啦！ 新娘子同新郎哥新婚之夜究竟系点过？冇人知道。当第二晚傍晚，佢哋屋企人破门而入嘅时候，仲听到佢哋两个不断咁喺度问： 从边度？ 你 从边度嚟噶？你从边度嚟？ 怪谈之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